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这一期诵读小站由俞敏洪为我们分享他喜爱的图书。 我读的是那个曲黎明的《诗经》，越古老越美好的他的自序。那这是一本无用的书，但是呢，曲黎明写的实际上他写过《黄帝内经》的这个解读，很多人把他作为养生的书来读。我也不知道他的文学功底其实很深厚，后来写了一本《诗经》，越古老越美好。我觉得这个自序比较好，所以呢，我给大家读一下。中国有《诗经》，中国就另有一片天空，干净、温润，仿佛从未脏过，连痛苦都干干净净，没有呐喊，没有血拼，一切战烈只是在血脉中隐秘流淌。然后，人坐在生命的河床边，看夕阳下的河滩，一切多大而且宽广。在黑暗的另一面，永远有一个明天。美只是感官的愉悦或者忧伤，非要寻出点意义便是交情。生活如果只是时间的延宕，并无很大意义。只有在时间上付出感觉，比如爱，比如敬畏、肯定等，生活才有了短暂的意义，时间也开始意味深长。有的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未来的每一分钟都有了意义，而有的看了终生也无半点清新，便令人颓废。所以时间生活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感情价值生活。当情感价值凌驾于时间时，便是人的超越。诗经把这种情感价值生活延宕了3000年，只需要一声颂吟，便风铃秀木，以人重现，萧瑟满环。世界终归无解，不必探寻，只需声音相合，便是天人合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中午好。 嗯，李老师，在环球旅行家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方面的介绍和提示？ 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上天气都有哪些个重点的一些个变化。那么，先说说咱们北半球。最近几天啊，这个从新闻上你可以听到，现在欧洲这些地方出现了叫极寒天气，像意大利出现了，罗马现在出现了大雪到暴雪。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时候天气的多变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在欧洲这个部分现在也是进入到冬末春初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冷气活动非常频繁，所以雨雪天气在这里的转换包括升温也都是很频繁的。比如说今天就像罗马就已经升温到16度了。 哦， 那前几天它还基本上最高气温是在0度上下，最低气温还是在0度以下。嗯， 变化挺大。 嗯，啊，变化挺大。那么现在呢，在欧洲部分呢，西欧又有一轮新的雨雪天气现在刚刚登陆。那么前几天 已经出现雨雪天气的像南欧这些地区呢，现在在中欧到东欧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雪的天气，像莫斯科今明两天都是报的小雪，最高气温也只有零度上下。那再说说日本，日本呢它昨天就有一股比较强的一个低压系统移到了日本海以东这些地方，所以日本的中北部这一块出现了暴雨天气，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大暴雨。那么今天呢它雨势稍稍有所减缓，但是它的中心降雨的中心向北海道这个方向在移动，在那儿就要变成雨夹雪或者是雪了。那对于美国来说，北美这块呢五大湖地区呢现在还是处在降雪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了。那么对于南半球来说，澳大利亚现在它的东北部有一个低压系统正在影响它，所以在未来两到三天像包括悉尼它的北部到东北部这一块还会出现降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这是主要的国际上的一些个大的天气的一些变化。 谢谢李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看来环球范围内应该雨雪天气它还是比较多的啊。 对。 最近一段时间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天气预报和介绍。我们再次谢谢李老师，我们下个时段再会，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今天是周四达人订阅号，也进入到三月份的第一天，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刚才说三月份的第一天，真的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因为一过完年之后，大家说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快。上次怎么说来着？三月份一过，马上清明了，然后清明节一过，五一了，然后这半年差不多就快过去了。 是啊， 日子不能这么算是吧？ 明明春节就在眼前的事儿，那感觉下一个春节也就在眼前了。 对。所以春节前他们祝大家那个啊， 猪年快乐。 好，今天环球旅行家这个我们的应该进入到了达人订阅号了。 是。 这个达人订阅号我觉得意义有点不一样。刚才其实我在听这个我们的气象专家李老师给大家介绍天气的时候，我觉得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因为每次我们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在环球旅行家2018年每次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了一个天气预报的连线，跟大家要介绍旅游天气预报。 是。 那么这个旅游天气预报呢，每次说到都是环球范围内各个世界的主要的城市或者目的地啊， 对， 这样的一些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今天呢，这个天气变化我觉得是用上了， 因为我们今天就要环球旅行。 这个环球旅行呢，其实应该说是一件往事了，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影响还很深远，它还在进一步的带领着大家往未来的路上出发。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达人呢，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太麻烦他了哈，老让他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点击率很高。 应我们的强烈要求，我们还是今天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 张帆好，那个袁一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啊。怀宇老师可能都觉得这个你们老是这样，这个 没 临时命题作文， 这个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要说命题作文，不是我们命题，是老天爷命题。 啊，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虽然说我们在我们平常度过的这一天的时候，在日历上看就是3月1号、并没有太特殊，但是对于谭怀玉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对，这在我那个旅行生活过程中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2015年的3月1号，也就是3年前的今天，我登上了哥斯达大西洋号，利用86天环游了世界。 所以跟那个电影是一样的。 环球 不是86， 环游地球 八十天 。对对对， 哦，80天，对对对，你差了6天，对对对， 差了6天。 哎，您没说，我现在看您的时候跟成龙大哥还有点那相似了。 是吧？那我做不到。 刚才说到的这个3年前的今天， 对，3年前的今天， 2015年， 对 啊， 那个不是特远， 3月1号有了这样一次环球航行。 就是说3年前，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因为当时这个哥斯达环球游轮路线，他们返航抵达上海的时候，正好是另外一个南太平洋的那个线路的启动，然后当时我还帮那个旅行社主持了这个活动， 所以您 当时正好还在那个哥斯达的那个游轮上面，刚刚抵达上海， 对对对，而且 这都一晃3年了， 在那个船上已经就瞄上你说那活动， 南太平洋那个了， 已经瞄上那个活动， 其实 40多天呢， 这两个活动你都参加了， 对对，这两个活动 对都参加了。那么怀玉老师今天来节目里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共同来回看一下您走过的这个环球之路。其实我觉得环球航行对于很多人来讲，不仅仅说可能难度比较大，甚至它就是一个终极的梦想， 是个梦想。对，对于我来说也是梦想，因为以前不敢想这个事，但是突然间有一个愿景出现在眼前了，那是首个从中国出发的环球航行。然后那个利用86天，就86天是船上的86天，地面上87天。因为我们有24天，每天过了25个小时，然后有一天就被吃掉了， 穿越了 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每次那个就是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证书，一定不管你坐什么邮轮，都会有一个证书。 对， 哇， 所以就是因为刚才 就这个证书名字叫穿越证书，这是名副其实的穿越。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证书我有3张了， 哇， 所以那个就是有穿越赤道也是有证书的，就不管哪个游轮，人船长总是给你来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就这种行内的这么一个规矩。 就是您人生当中的2015年的5月16号是没有的。 啊，对啊。 嗯。 所以呢，就是，哎，这特别有意思。 嗯。 哎，2016年的。 2015年。 2015年不是我们每一天，我想想，哦，对，5月16号那天是没有的。 对。 啊，对对对，所以。然后就回想起来那天怎么过的呀，那天怎么一下就砰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那天哎呀你说起来 怎么跳过去， 怎么跳过去特别有意思， 神奇 啊。对对对， 还想得起来怎么跳过去的吗？ 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想分享这过程特别，内容特别多，因为86天，想用利用咱们这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头说，那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自己从来没想到过看海能站在海里边，那就是四周全是海，然后那个海水平如镜啊，水平如镜就是叫赤道无风带。当我第二次就是去南太平洋的时候，进入到这个航行区域的时候，那景象就是这个船往前走，海面就跟镜子一样，只有船尾留下一条线，通就是一直延展到天际。 这不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吗？ 啊，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难忘，然后有好多海的景色。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我们，在这个21世纪做环球的时候，跟200年前，比如说，不是200年前了，那是400多年前，然后呢，那些先人们去环球，包括200年前达尔文去环球，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全没有， 所以无法 啊 快速的。 对，我们 超捷径的 这么穿完了以后， 跨越两个大洋， 穿完了以后就等于把地中海周围的那个美景一个一个都挂在旁边了，然后呢就走赤道附近的那些地方，否则的话你就得绕南美，绕南非， 所以你走过了他们没有走过的地方， 是时代 的 结果。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太梦幻了，就是真是多少年以后，我可能也就是这个词儿，找不出其他的词形容了。 这个环球航行或者叫环球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叫终极梦想。那各位呢，也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时间范围内和怀玉一起来 说说你的环球梦想， 说不定可以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找到当时一起在船上的船友 啊。那个这船是这么着，这个哥斯达大西洋号是一条巨轮， 嗯， 长度呢是292米，宽度是30米，高是15层。然后呢，它能够收游客呢是2680人，但是环球只收上了600人 啊。因为环球航行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时间、精力、财力等等方面， 还有勇气。 对对对对对， 主要是时间 啊， 主要是时间， 时间就是最大的财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勇气，这刚才一说勇气，真不是一般的。因为我那邻居啊，是一对小夫妇， 嗯， 带上了这个孩子上船的时候是11个月。 啊，对对对，下船的时候都满一岁多了 、哎，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看了一些你们在船上采访的那个视频， 嗯， 然后就有那个父亲带着儿子， 嗯， 对对， 然后他的感受就是上船之前我们俩不是很熟，嗯，因为以前工作太忙， 啊， 没有时间跟儿子在一块儿， 对对对对， 等到快下船的时候，我们的父子友谊就是革命友谊上升了一个阶段， 嗯，对对对，这个特别奇妙的，就是在船上的那是个社会，600游客。800多船员，然后那个 您能认识其中多少人？ 我能认识其中的一少半吧，嗯， 也就是说不是说上船之前就认识的 啊，对，上船之前， 而是经过这次航行之后， 啊，对对对，嗯，然后那个上船可能就跟那个就比如说相关的几个人， 嗯， 认识，可是上船之后它是个社会啊， 嗯， 而且对于我来说旅行是看世界啊， 嗯， 然后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定的就是社交能力， 嗯， 所以呢在这个特别特殊的这社会，这特殊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船上大概有30-40个小孩儿， 哦， 这小孩呢，刚才说的从11个月到10多岁， 嗯， 就是上中学， 嗯， 然后人上中学就不上了，然后带着就上船了，然后不知道怎么着是休学还是啥的，在船上不会丢孩子这事儿， 嗯嗯， 然后那个这船上有几个船员呢，我就一直就不认识， 嗯， 但突然间等到最后的时候，说你是这个在下面碰着，你是哥斯达的船员，是我们那条大西洋号的船员，他说是啊，我怎么永远不没见过你啊？他是幼儿园的船员 啊， 哦， 他 过 真的跟你不是一个区域的， 对他，他每天就带孩子，然后带孩子玩，然后带孩子各种，比如说什么小孩下午吃饭，吃下午茶，吃点心，哗来着一大趟小孩就去自助餐厅就去吃去了，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小孩挺可爱的，谁也没看看这旁边这船员是谁带他来的。 所以华宇说特别对，这艘船就是航行86天，就是一个社会， 就是一个社会， 对，大家各行其道，干自己的事情， 而且这里头有不同的人生阶段。 对 啊，对，我但是这船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因为坐游轮咱们现在都不陌生了，它的乘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嗯， 因为它太舒服了， 嗯， 而且呢 不需要太多走动， 要时间呐， 对， 就是这时间谁能最富裕啊？就是退休以后的那个这个， 对，怀宇退休前其实也没太多时间走， 我 年龄说大了， 对对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这一趟旅行， 嗯， 因为关键是看世界啊，就像我的旅行就是我的生活嘛，而且旅行生活就是理想生活， 嗯， 未来的旅行你是什么样？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想去索马里，我说我一定我的理想不是去挑战危险， 嗯嗯， 或者是就是危险我都 不 会去。不 是，您说的这些朋友肯定是看了《红海行动》之后热血沸腾，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的理想就是理想是什么呀？你现在咱们都很清楚，博物馆， 嗯， 全是这种这什么城市啊，大城市啊， 嗯， 世博会啊， 嗯， 看未来啊，全是这样的。所以旅行生活就是理想生活。 所以在您有那么强烈的主题的这个旅行的计划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一次您乘坐游轮来进行环球航行？不仅仅是人家邀请了你啊，我这么说，就是在您自主的意愿当中，是什么驱使您上了这条船，要跟他们一块儿来环球航行呢？ 因为这条船能够给我的，实在是别的地儿给不了。就比如说，巴拿马运河， 嗯， 巴拿马运河到底是什么样？咱们没见到巴拿马运河。哎，都不 是啊，一般来说，咱们如果提到去南美或者北美旅行， 啊， 好像没有哪个地方会涉及到说你去参观一下巴拿马运河的。 对， 但是参观， 嗯， 参观 还不一样， 还从那里头走过去完全不一样， 嗯， 啊， 对。 然后这里头就比如说那个我们那是2015年， 嗯， 1915年，100年前的时候，有一届叫做旧金山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 哎呦，这个太有名了。我们经常说巴拿马那个万国博览会的什么什么奖章。 啊、对。然后呢？ 酒好像拿过。 对。 这茅台太有名了是吧？然后呢？后来知道巴拿马那次那个万国博览会竟发奖了，然后中国得奖是最多的， 全是金奖。 然后呢？我到那个，因为我们这一站是挂旧金山，然后我特意去那个世博的遗址去看，然后世博遗址的那个雕塑上满全是奖杯。就是大个儿的那种古希腊奖杯，带着穗儿的，特倍儿漂亮。然后呢，这是什么呢？就是这是相关的历史事件，而我们这次正巧是100周年，然后把巴拿马运河的事儿。 哦，刚才您讲时间点的时候，是正好是10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 对， 100年之后。哦， 对。所以呢，就是有些东西是巧合，但是比如说对于我来说，世博是我的主题啊，我得知道100年前，不过100年前就是第一届世博会，它是水晶宫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都是特别有兴趣的，所以等到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知识就立体了，就是活的了。而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不是修的跟大马路似的一条河，它是仨台阶儿。因为太平洋比大西洋高20米，如果要把那个修成一条通的河的话，这就没法看了。 所以是有船闸， 有3个船闸。 船闸 啊， 就像咱们过三峡的时候一样。 对。所以过这个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是旁边正好有一条欧洲的这个巨轮，这个巨轮也叫巴拿马级。巴拿马级国际上那个船呢叫巴拿马级，怎么定下来呢？就是巴拿马那船槽子，那槽子呢是300米长，32米宽。能装进这里头去就叫巴拿马级，如果要是这儿装不了，那巨轮多了是去了，您得绕到好望角，就叫好望角级。 这个长知识。 对，所以呢，这是个知识点， 级别不同。 对，然后呢，这两条船过去是什么样，人那条船比我们先一个船身上去之后呢，他上去的时候跟我们一边高，等这个船闸关上以后，他那船就开始往上起升 起来了， 就是前头那水流下来，那船升多高呢？大概3-4层楼高， 就是那船升天上去了。 没有升3-4层高，我们就 差不多 看着。 对、 啊。然后呢，等他升起来之后，我们这船闸打开了，我们跟上他， 然后 呢，我们升起来之后，他往前走，就这么着升3个台阶，然后再往后呢是湖。是那个内陆的湖，他就利用这个地峡嘛，巴拿马地峡嘛，所以就修了这么3个台阶儿。所以呢，这个船闸是不能大了。所以当年比如说那个美国那个大西洋那个太平洋舰队想回来的时候，航母回来的时候，那旁边不够大，就直接把旁边的房子给拆了，才回来的。 才把通道拓宽了。 对，就是没办法，所以这个巴拿马级一出去一看。巴拿马级都这么长，290多米，30米宽，就特标准。然后因为100年前就是修这槽子没想到这么多，那时候一个槽子里装2-3条船， 那时候没那 么大。现在呢，装一条船，船还有比这更大的。 这不说，或者你没有这个自己说我主动去学习一下这个知识，根本不可能。而且就算我学了，我也没有亲眼看到，我怎么能知道说像您说的在亲身经历的这个船上看到那样一个景象， 没有感受 巴拿马运河是什么样的。 对， 今天真的是长了大知识。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它能给我的东西叫见识嘛。以前比如说巴拿马运河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今天咱们说到这儿了哈。巴拿马运河原来选择了好些个地址，但是呢由于某些原因呢，为什么选在这儿呢，就是其实刚开始就是一个邮票的故事。然后邮票呢当时选择那地峡是另外一个地峡，旁边有火山，正好火山爆发了，冒着烟呢，然后发行了一张邮票，这邮票上带着一个火山。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就有私心嘛，就说不能在这儿选，于是他把这邮票贴在信封上，给每一个巴拿马运河的决策者寄了一封信，说这旁边有一火山，如果火山爆发了 危险， 就很危险。然后呢人一看这个马上把另一个否定了，就在这儿了。所以就这么一个也是个知识点，也是个故事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看这些地方你从地图上看的时候，你并不觉得它特别远哈，就我们手指这么一眨就差不多了。但是环球航行到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您还记得是您在这一趟航行当中的哪一段航程吗？是大概多少天以后？ 中后过了一半了， 一半的时间。 因为我记得有些日子 4月24号。 对， 看见，这还得值得一说啊。 对， 我们手上拿到的东西特别特别的珍贵， 珍贵。 就 是怀宇在这趟航行当中 在船上盖了戳的。 对对对，这是我在船下面那个设计好的 啊。 然后 您设计好了一张一张的，等于像是对像是一站一站的， 一站一站的。然后因为我知道上船之后啊，有一事儿叫做那个 盖章， 不是护照。 护照， 他上船之后每个人有一本护照， 这个 只有一本，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 对，象征意义。而对于我来说，就是你往护照盖什么呀，无非是盖戳吧。 嗯， 然后盖戳的话我怎么适合我平面展示啊，平面展示这事情就是我把它印成 A4 纸。 嗯， 然后 A4 纸不能是薄的，必须得是400克 纸壳的， 纸壳400克的，就是这一般的彩打都打不了的。 对， 然后呢把这个带上船，上船以后这戳随便盖，护照您就一本。 嗯， 然后呢有准备和没准备就不一样了。 嗯， 对。 嗯， 可是我就想知道您这设计之前您怎么知道这表格得多长多宽呢？ A4， 然后呢我就这样分的，不光是那个，我还做了其他的，比如说 因为您知道这每个戳的大小不一样，最神奇的是最大的那个戳， 哦，他是说戳不一样， 这个格 不知道 完完全全吻合。 比如说我手里一套金的，这个这上的是到联合国盖的， 哦，这 上 的 每一张贴着联合国为那个每个国家发行的国旗邮票， 嗯嗯， 然后呢到联合国我把这拿出来的时候，他那个邮局的人就傻了， 嗯， 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给他讲我们在环球，然后人听傻了，哦，然后但是他们没盖过是这个，就说我去领导那问问可不可以盖， 哦， 然后这是撞过去的，我也不知道那怎么样， 因为他们一有国旗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是一件非常 非常也觉得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一说环球可能都是大家的梦想。 对对，我来试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中内容啊，我们看看它当中这些文字，哥斯达环球邮轮路线，这是第一部分第一章，您刚说的 A4 纸的第一章，上面是怀宇制作，出发地上海2015年3月1号，然后第二站香港，这是算是第一站啊，香港第一站， 对对对， 3月4号，接下来我们翻到第二页，这里有第十站雅典2015年3月28号，接下来11站圣托里尼，再往下15站巴塞罗那，16站里斯本，18站纽约，然后接下来21站巴拿马运河。 对， 这每一站后面都有具体的日期，所以刚才我们非常直观的看到了你在哪一天 抵达 到了这个地方。 对 对对，然后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一份东西啊， 嗯， 就是说有准备和没准备差在哪儿了？这份东西，那个就是。曾经有过改变，但是就是时代不一样了嘛，因为这趟行程太长了， 嗯， 所以呢中间有两个补给，就是从中国如果你要缺什么了的话，你要缺移动硬盘了 OK， 然后呢你把这个送到哥斯达公司，哥斯达公司会有人从欧洲上一次，从美国上两次， 嗯， 把东西背上来， 哦，补给，嗯嗯，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里边，因为当时埃及比较危险， 嗯， 我们就没停靠埃及， 嗯， 但是我们补了一个土耳其， 嗯 啊， 所以就这样的， 嗯， 86天的环球旅行，我们还正在分享当中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音广播来联络我们，如果您对这样的一趟行程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憧憬的话，可以跟华语来聊一聊， 嗯， 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世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达人是老朋友谭怀宇。怀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怀宇在跟我们回忆3年前的这趟旅行，一次不平凡的旅行。这个环球航行可能大家都这么想过，但是真的走出去，踏上这条路，而且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壮举，我觉得不是每个人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都能够迅速做到的。 你知道，就咱们这么一说，就有好多朋友都充满了憧憬，然后以为咱们这是线路推荐 啊、哦，以为明天要出发是吧？不是、啊， 对对对，这个听友还问说多少钱呀，在哪儿报名呀？咱们今天只是纯分享 啊，对，3年前曾经说过多少钱， 对对，那个因为。在未来一定会有的。 嗯， 然后那个，因为 据怀宇你了解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可能我估计你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啊。 嗯， 就在这之前，3年前上这条船之前，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环球航行的路线，包括它的船，只不过就是说没有是从咱们中国出发，中国人的这一次， 对对对， 环球航行， 对对对，这个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是有过的， 都有过。 对，只不过环球航行对于。不光是中国人，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真是终极梦想。 嗯， 因为时间、钱各种原因， 嗯， 等等等，就是这俩都有了，你家人离不开。 所以在您了解的范围内，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在这一次2015年3月1号出发的这趟航行之后，这是环球航行吗？ 对。 然后接下来有一趟是南太平洋的一趟， 对， 是刚才袁一刚提到那个， 对 对， 是接着的是吧？ 差2年， 没有，那应该是在18年还是 2017年？ 2017年， 那是在。2016年11月30号 啊， 到2017年1月14号结束，一共46天。 所以这是一次咱们的环球的航行，一次是南太平洋的 南太平洋 的航行。这两次之后呢，估计应该还是会有， 应该还是会有，因为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已经就人满为患了 啊，因为就有了探路的了，心里有底了。 还是关键是不是那么长。 46天还能忍1个多月、一个半月。 对，那3个月还是、或者超过3个月，100多天，就不能忍了，是吧？ 刚才光在说这个时间，从里程上来看，从路上来看， 大概您这趟环球航行 好像是五六万公里吧， 五六万、 五六万公里、关键是它挂了很多很多梦想去的地方，比如说啊，纽约，这个东京。 对，您这么说，前面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限制，就是说很多人一飞去了东京，飞去了纽约， 对， 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从船往进开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说嘛，就是往那个纽约开啊。他们一想，哎，这当时五月八号要进去了是吧，这伙人从欧洲来的，你看到岸边了， 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条船哥斯达大西洋号当时靠纽约是靠在哪儿呢？第42街旁边就是时代广场，你等于跟时代广场就特别近，帮就靠这儿了。 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 你 可以靠那么近是吧？ 啊，对，旁边就是那航母博物馆。 这个感觉像是时代广场做一些这个游就是 活动， 对，活动的时候把那个假的模型船开到那街上。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这船进纽约的时候，就是在自由女神那个像前面有两条船喷水，向这条船致意、致意啊。所以那个停那儿之后，白天晚上都得算计好了，因为太难得了，在那儿住三天、所以呢，白天去哪儿啊？比如白天能去的地方啊，去完了以后晚上能去哪儿？就帝国大厦，从上面看纽约，爬到帝国大厦，这不是到顶上去吗？那个露台就必须得晚上，那个白天都已经累得什么似的了，然后回到船上吃就是吃饭，那个洗澡，关键是洗澡、洗完澡以后人都清了是吧，然后下去以后10点钟再去帝国大厦，根本没人排队，一个人都没有。等上去以后整个纽约就在下头亮着，漂亮极了。所以你就指着那些高的建筑一说，这就是新世贸大厦，它比原来世贸大厦还高一点、然后呢就是哪个一下看 那 边黑的，那边黑的中央公园，那没有灯嘛， 对、 所以都全都在底下。 哎呀，这是金刚的视野啊。 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说这一趟呢，因为我是喜欢看博物馆的、这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罗马国家博物馆、希腊国家博物馆、然后那个葡萄牙国家博物馆、然后那个还有那什么好莱坞啊，就那个全都有，就是说有人文这方面的、自然那方面的，富士山，夏威夷火山，埃特纳火山，就是说夏威夷火山是喷着红的，那个拉着红丝儿那种，就是在眼前，就根本就是想象的，你能走多近、根本走不进去，因为它喷着毒气、你要是走得很近的话，就会直接就晕那儿、所以呢，就是很远的看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喷红的活火山。就喷着眼， 在看这个火山的时候，您是在船上的，还是在 下来？ 也就是说，其实这么多的目的地，在我们平常说起来，也就是普通旅行当中，可能你会涉及到，但是你从来没有用一条船把它连接起来。 对，所以呢，时代不一样了，就是真是有一条大船摆在你眼前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得鼓起勇气，去，然后呢，怎么看这个世界呢？但也得自己做好准备。比如说，那个达尔文环游了世界了，人家对物种起源做，就是说会对那个世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去看世界的话，我们又背着一个那个五星级酒店，就是到哪儿就给你停在市中央，然后这得多嗨啊！但是也得对得起这趟旅行，所以平常还是得宅在家里好好学习。 刚才说了这些地方，说了这条船，我其实特别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您刚才一开始说了您在船上认识了那么多的人，船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跟您一起出发的游客？他们都跟您一样吗？跟您是同样的目的或者同样的一些兴趣爱好去看博物馆呢？还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啊，背着这样的一些梦想？ 我跟你说几个吧，因为今天时间太短了啊。然后在船上发生过一些特别感人的故事。因为我在这船上过了一生日 啊。 然后过了一生日呢，就是那天呢正好去的是那个夏威夷。 我马上就可以翻出来是哪天了。 没错。然后那个 顺便知道了生日。 然后那个上船之后， 这船上认识这帮朋友给我过个生日， 嗯， 然后上去以后就是跟他们约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他那顶层那个餐厅， 嗯， 然后给我端蛋糕的人上来之后，我当时特别豪爽的北京爷们那样拿起餐刀了，唰就给直接给切完了，以后就大家就分了。然后那个过几天呢，有一个船员就看见我，就跟我说您是那天过生日的吗？是个印度人。他说我是啊。他说您不知道那天是我给您端的那蛋糕。然后我好感动，我说谢谢你。他说你知道吗？那天也是我的生日。 啊！ 天哪！ 哎呦，我就觉得这事儿，就让我当时心就一抽，就是你想想，给我端蛋糕， 愧疚， 不是愧疚，是感动，因为。这得多有心的人安排的、啊、 对对对，我在就在想，他绝对不会说突然就巧合了， 对对对，他 是 故意的 安排的。 然后那个后来我就跟他交流，我说咱们一定得合个影、嗯、他说你知道吗，那天在船上过生日的人一共有六位，三个船员三个游客。 哦， 然后呢因为三个游客我不知道是谁、嗯、三个船员他知道， 嗯， 然后我说我想找那三个，他说跟我走，哗一下我们就下了一层，然后那俩船员然后他们见面就是他们说那个印度语嘛， 嗯， 然后呢说的噜噜，那两个人是菲律宾人， 哦， 然后呢说完了之后，他们仨人唰把他们的船员卡拿出来，叭叭往桌上一摆，三个船员这个船员卡一看，出生 日 期一样的， 嗯， 哎呦我感动死了，我当时必须得合影、 嗯， 合完影之后，因为我当时上船的时候背了一打印机，照相机的打印机上去的，哦、有这你记得这事儿啊、 嗯？ 然后我当时不管相纸有多紧张。我得给他们仨人一人打一张，然后呢、嗯、每个人签个名，那对我们是个特殊的纪念嘛， 对， 所以什么时候想到这事情就觉得特别温暖， 嗯， 这是素不相识的，而且很多呢都是到船上才认识的、 嗯、 然后呢感觉就是特别感动的好多故事，比如我下去坐火漆、 嗯、 坐完火漆以后回来可珍贵了，那个到泰国到斯里兰卡那个夏季那点时间我还能坐几件火漆上来，火漆作品上来、 嗯、 那是他们那当地的邮戳啊，然后呢做的跟宝石一样的那个质地漂亮极了，然后他们就是旁边的人就过来看，后来过来看的那个应该管他叫大姐，我管他叫大姐，后来成龙他们夫妇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嗯、 就是那一瞬他看到了这份光彩，然后我们一起在船上拍飞鱼、 嗯、 你知道那飞鱼有多招人喜欢呢，因为那个我当时说过分点，一天拍七个小时飞鱼， 啊， 因为航海日嘛。 哦，航海日没有停靠岸边， 对对对、 嗯， 一航海日就好几天，连着好几天，你干什么呀？ 这飞鱼是真是像那个李安导演拍的那样吗？就是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特别惊讶，就是那飞鱼到什么程度了 啊？ 这老虎把嘴一张， 哇 啊，基本上渐渐的吃不饱了，飞鱼飞过去。 然后呢，实际上我所见过的飞鱼是什么样呢？就是书上老说飞鱼没有单个活着的，但是我在船上见到的好多好多都是一条飞鱼，它就飞了。然后呢？ 哦， 但是也有那特别壮观的、 嗯、 我一个镜头下来里头有300条线、嗯、就300条线在那儿飞、 嗯、 当时就惊了，这么多呀、 嗯、 因为飞鱼有好多个品种、 嗯、 我以前对飞鱼不了解、 嗯、 就通过这一趟回来之后我知道我照的照片里头就有四种飞鱼、 啊、 颜色、 嗯、 那个它的那个鱼翼的形状、 嗯、 它不同， 嗯， 它肯定是不同的那个品种， 嗯 啊，所以这个是就是不到那地方就会不知道，对，所以还有像什么呢？像这个海豚围歼鱼群， 嗯， 100只海豚怎么能把一个鱼给吃了呀？就是当时 这种大自然的这种他们的生活日常，平时咱们人类也见不着， 见不着，你要想拍都拍不着，因为特别快，2分钟就没了。 嗯， 还得赶上才行。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拍那个，海龟就在那等着。如果你运气好的话，5分钟打船头那边飘过来一个海龟，平均每5分钟飘过来一只。然后那海龟那样子就像一个烂树叶子一样的，远远看那是黄的，就是那样的。那海龟根本就不游，就在那飘着。 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静止。 嗯、 然后呢，最奇幻的是我见到那个景象，我没照到的是，一只海鸟站在一海龟身上，蜷起一条腿来。你能想象？ 好像看到您的朋友圈里边发的其中一组里面有。 对对。 您还说了，您说。您说了这样一句话，您说有的时候相机不在 身边， 哎呀，那特别， 所以错过好多好多的， 错过好多好多，所以当时就是说，比如说你错，你换一个镜头都是时间啊， 对对是， 就几秒钟都是时间，哎呀，船上的时间过得快极了， 所以 86天， 相机要注意，要更新换代的，要留意一下资讯啊，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它。确实在旅行途中运用的某些东西比换镜头来得更快。另外就是我突然想到您说这个拍的照片啊，看海有的时候就是海的姿态，那个波浪的姿态，我看都能吸引您拍几百张照片在那儿。 应该是海我拍了几万张。 我的天哪，我看到的就那么多。 原因是什么呀，比如说咱们说那什么无风三尺浪， 嗯， 真正我们这趟航行遇到过台风躲开了， 嗯， 而我没躲开，那飓风有多高啊？ 嗯， 4层楼高，直接那个 就把浪打到那么高了， 打到那么高，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个船是不会前后晃的， 嗯， 只会左右晃， 嗯。 左右晃的时候晃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们每个房间里边都有漱口杯子，那漱口杯子旁边是带刻度的，一横梁的，所以搁上一杯水在那一看，左右一晃就知道多少度，我估计基本上有15度。 倾斜程度 啊，越高越晕， 嗯， 所以就是说你越高的话，你那个海景越好，啊， 越好，但是你得有代价， 越贵啊， 是 吧？对对对，就付出为了看美景得付出代价， 嗯嗯。怀宇，今天真的我们时间太短了，但是回忆起3年前的在海上的种种故事，应该还是历历在目的。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一下这个环球航行的很多资讯， 对， 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因为。是这样，怀宇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航行呢，准备的时间应该要很长。 嗯 啊，这准备了2年了， 所以它不可能每年都会有 这样的 航行。 对。 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大概不是从咱们这儿出发，我看到2020年地中海邮轮的环球航线将要推出一个全新的航程，大概是23个国家40多个港口，这个应该在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他们的网站或者其他的资讯的窗口去看一看。 对， 我觉得可能就算要报名也得提前那么很长时间， 你得准备啊，当时上船的时候需要3个签证， 嗯， 一个是美国10年多次往返， 嗯， 一个是申根国签证， 嗯， 一个是日本签证， 嗯， 然后呢这都得是特长时间的， 嗯， 你得把这个条件硬件做好了， 嗯， 然后才有资格提那个去买船票。 对， 嗯， 好，这个还是跟各位说一声，如果您需要了解这方面资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隔上一段时间不用别的，就在搜索引擎里搜环球航行邮轮， 对， 一定会看到这样， 一定会有， 嗯， 这种航行不会全球有很多公司在做。 对对 对 也不一定，这个 但是他说的就是说在那么多公司里面， 啊， 有一部分公司在做， 对对 对 这个有风险， 而且必须要实力才行 啊！对对对， 对，谢谢华宇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样一趟环球航行，还送了我自己制作的这个， 我的天哪！ 哇，盖章的这个戳的这个礼物太宝贵了， 嗯嗯嗯。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再说一声啊，3周年快乐！ 3周年快乐！ 今天是纪念日， 对， 嗯，明天见。 一首歌，记得那天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强忍。 好的，欢迎收听预告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的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之后啊，就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呢让不少朋友啊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5粮液股份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一听说这种事情啊可遇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打不进去，我看啊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还有一位啊赵先生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1块钱能买一箱，哇，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哈，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啊？ 那么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啊，现在就让我们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之前那个一块钱秒杀活动啊，可以说办得热热闹闹哈，但是结果呢，好多人就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就是干瞪眼啊，大家就反映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活动结束了，那很多朋友也很愤怒。那另外还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一块钱能买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根本就不能信。那您看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 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哈，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大家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那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啊，说实话啊，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就能买到，那打电话的朋友啊肯定非常多啊，这个呢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特别想说啊，很多朋友啊打进电话了，一直在反复的问我们活动是不是真的啊，占用了很多时间，所以呢就导致很多朋友啊打不进来。不管怎么说呢那没抢到的朋友呢在这呢我跟大家道个歉。 哦，胡总，没想到您那边也有苦衷哈。 啊，对对。 但是千说万说，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质疑，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参与度太低嘛，对不对？所以您今天啊，我觉得也别光道歉了，咱们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啊就是真的，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多一次机会，同时也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好吧，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紧急的加推一档活动好吧。今天呢我们还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啊，目前的市场价是3180一箱，上次呢是出厂价1499块钱买一箱，加1块钱多得一箱。那这次呢咱们把这个力度啊再加大一点，就是给大家了出厂价1499块钱一箱，而且呢10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只要大家拨通电话加1块钱就可以多得2箱。 好的，胡总，那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哈，您刚才说的是你们五粮液股份市场价3180块钱一箱的酒哈，还是直接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再加1块钱就可以多得2箱，也就是说1500块钱可以拿走3箱酒，对不对？ 对，没错啊。但是呢我要说一下啊，就是之前参与过1块钱买一箱酒的朋友啊，这次呢就不能参与了，而且呢这次呢也还是只能给50个名额。 好的，谢谢胡总。那还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那还是打上次的那个电话吗？ 对对，没错。 好的，胡总，各位听友啊赶紧来跟您说一下哈，1块钱能买走2箱酒的抢线电话是400-919-6686 400-919-6686，名额呀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抢占个名额，400-919-6686400-919-6686。今天啊是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秒杀活动，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一箱的酒，现在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1块钱就可以额外再多获得2箱，也就是说啊1500元您整整带走了3箱18瓶酒，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是不多见，赶紧打电话400-919-6686 400-919-6686。您如果能抢到名额的话呢，就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酒到了验货满意了您再付款。抢订电话是400-919-6686 400-919-6686。我不知道啊您1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哈，但是我知道1块钱您去市场上肯定是买不到2箱五粮液股份的酒，那别说酒了，就2个酒瓶子您1块钱也买不来。所以说啊今天的机会确实是非常的难得哈，大家记好抢线电话400-919-6686 400-919-6686。好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又听到这个1块钱买2箱酒的活动了哈，你们这个酒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那我估计啊像张先生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啊还真的不在少数哈。这样吧胡总，您啊来给我们做2点保证好吗？ 好的。 今天的活动是不是市场价3180元的酒，出厂价1499就能买到一箱，然后呢加1块钱可以多得两箱，相当于呢是1500元买3箱酒，不会产生其他费用的，对不对？ 嗯，是的，没错。 今天活动中的酒是真真正正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吗？ 嗯，保证是啊，价一赔十。 好，第二点，这次活动是不是不用提前花钱？这个酒送到了，满意了再付款。 没错啊，满意了再付款。所以说呢，是一点风险都没有。 嗯，胡总，就在您刚才说话的功夫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提示我啊，名额就只剩几个了，马上可能也就没有了。那咱总不能说像上次一样又让很多人订不到了，对吧？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再追加一些名额？ 这个每次一出现这个情况你就让我加名额。 哎，胡总，加名额就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嘛，那只有大部分人都抢到了才能证明您这是真活动啊。要不像上次一样名额少，活动结束了大家又有质疑了，那您说您这活动不就又白做了吗？ 好吧，那这样吧，就是呢咱们剩下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没有名额限制了啊，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1块钱买两箱，这样行吧？ 好的好的，真是太感谢胡总了。1块钱买两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的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再来跟您说一下今天的活动哈，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感恩回馈，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今天啊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再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额外多获得两箱，相当于啊1500元，您整整带走了3箱18瓶酒，赶紧打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那更让大家放心的是啊，本次活动呢您先预定，然后呢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现在打电话是相当于只占了一个名额，一点风险都没有。抢订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1块钱秒杀两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电话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400-919-6686。不知道啊您平时喝不喝酒哈，但是即便您是不喝酒呢，我也建议您今天也打个电话占个名额，这样您春节招待朋友走亲访友的酒啊就都有了，关键用的是五粮液股份的酒啊，还特有面子，所以电话您记好了，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元一箱的酒，今天只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额外多得两箱，相当于啊1500块钱，您整整带走了3箱18瓶酒，赶紧打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预定成功啊，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付款。活动啊即将结束，预定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抢订成功。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上。